你是鼓鼓掌给自己发发热吗？ 对，给自己发发热。我已经浑身发热呀。 真的假的呀？这大毛衣穿。 参汤之后啊。 你多喝参汤了，大哥。 深深的喝了口汤之后啊。 好。 就热乎。不过今天早上起来还是挺冷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早上晚上都凉。中午热。 是。 所以这上衣呢还好调整。啊。穿了脱，脱了穿。但裤子你不好倒腾， 对呀、 啊， 你秋裤该穿穿吧，毛袜子该套套，是不是？ 我准备买一个秋裤的短裤， 秋裤的短裤，你让我 也没什么作用、啊， 过过脑子，怎么还能有这个呀？ 剪开呀！总之，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要注意多喝水。最近呢，天也凉，也比较干燥，对吧？ 对，我能送你俩字吗？ 多吃水果，你讨厌 败家。 你那两节当套袖啊， 呵好，你这胳膊够粗的， 有伸缩性。哎，这个给大家说说，这过日就得琢磨。 是是是 啊， 欢迎来到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今天互动的话题 说什么呀？ 因为今天要说到一个关于电子产品的问题，啊，比如说废弃的电子设备，您都扔对了吗？咱们就想到，不是说扔，关键是大家都怎么处理您那些过时了的。 用不了了的 啊，不不不 啊，不不是这意思， 不是用不了的 啊，过时了的电子设备 哦， 不用了的， 不用的， 哎 对， 啊，不用的，不用的， 不用的，过时的电子设备，哦，您是怎么处理的？哎，是把它都搁一堆在家摆着呢？ 嗯， 还是分别塞在不同的抽屉里？还是说都给这个，或者给老家啦 啊， 给小朋友啦 啊？ 总之是您是怎么处理的？找到我们的微信， 北京文艺广播， 哎 就可以了。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交流，说一说 啊。我觉得那些个都是我的血汗钱买的呀，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要给人呀？我为什么要送人？我为什么要扔呢？ 那你干嘛呀？ 我在家供着。我们家现在应该只还有两三个笔记本呢，都放在了某一个抽屉里。 两三台笔记本电脑？ 对对对，还真的。这么多年了，你想想，我从这个上班到现在都快20年了，我还攒不了两三个笔记本。 上班到现在都快20年了。 对呀，啊，是 不是？那你那干嘛呀？在那摆着，那不能用吗？那电脑 用不了了吧？我觉得它已经咔咔咔咔咔都过不去了，又特别的慢，里边的容量 咔咔咔咔， 反正就是 你是看盗版碟了吧？ 不要把这个事情说的那么明 白，不是，你可以放网上卖呀， 啊。哎呀，不行，我觉得里边还有好多东西不能让人知道的。 哇， 我又不会删， 有多少被人的东西 啊？你看，我又不会格式化， 别老瞎拍照，我跟你说这不好，这个。大家伙都可以说说啊，也欢迎早起的朋友来跟我们打打招呼。您起这么早也不容易，是吧？说说这个过时了的，您觉得过时的电子产品，您是怎么处理的？嗯， 海亮，我觉得这事儿说的挺好。 嗯， 拆了呀，学习学习构造，我再给它安上。 没有后半句， 就跟那个吃那大闸蟹似的，我给吃完了以后，我又重新给它摆出来。 你能拆了还安上吗？ 不行，我不擅长这事儿。 你能拆开吗？ 拆也可以啊，那几个小螺丝钮啪啪啪一拧， 哦， 打开盖没问题，但是里边是什么样我就不敢动的了， 盖上了 朋友隔日的我就给怼上了。 对对对对，欢迎说一说啊。这个 Dennis 和坚定的信念都说收藏，但是这个都电子设备，它多少还是有点辐射，你老跟家里搁着。 是是是，反正手机啊，我觉得我能格式化，我能给搞定。比如里边该有的不该有的全弄完了以后，我就给剁上。 哪有这么多不该有的东西？ 我剁上两脚，我就直接我就扔了，你知道吗？ 啊，这有地儿回收，可以卖钱。 哦，是吗？ 嗯。 哎呦，那你告诉我一电话，我家里还有呢。 手机里都有金子。 是吗？哦，就我这么视钱。 你把眼珠子放回去。 我这哎，摁回去，我这视钱如命的主。 对对对，大家都说说吧，他这没有见识的。希望人人都会感恩。说怎么交流啊？再指导一下主持人，交流怎么交流？ 交流哈，嗯，大家呢先打开您的微信，然后呢点击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在里边直接输入北京文艺广播，按搜索键会出现一个小黄人头像的图标，嗯，点击那个关注我们就行了。 对，您直接发文字跟我们交流，来说一说您觉得过时了的电子设备，您不用电子设备是怎么处理的啊？接下来我们将给您带来一些新闻资讯，包括以下内容：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以及领取临时标志都将从下月开始，市民不必过于着急。 全市持续开展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回龙观医院年底起可收治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患者。 哇，17种抗癌药纳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健康成年人每天喝3到5杯咖啡是适宜的。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的资讯。首先是交通，11月1号起呢，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到时候电动自行车必须这个登记挂牌您才可以上路。 嗯， 目前本市一共有20个非机动车登记站可以办理电动自行车的上牌登记。另外呢，北京交警 APP 就是 APP 啊， 对， 它这过渡期电动自行车申请临时标志平台即将上线，这不符合国标的过渡期电动自行车也可以在线申请临时的标志。交管部门提示呢，无论是登记挂牌还是为合格产品目录外的电动自行车领取临时的这个标志，都将从下月开始，而且会设置办理期限。大家伙呢不必过于着急， 对对，慢慢来， 办呀，赶紧给他牌牌。关键是您别瞎开，有办牌那功夫您还是遵守交通规则。 对，是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哈。根据公交集团最新的数据，本市多样化公交线路共开通了378条，商务班车182条，快速直达专线188条，高铁专线6条，就医专线2条，休闲旅游专线和节假日专线随放假时间和旅游季节调整。那么定制公交呢，其实就是北京公交集团啊，依托定制公交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的一系列多样化的公交服务的统称，满足咱们的市民差异化个性化的公交出行的需求。那么其中呢，商务班车的开通啊，是以一定规模的同方向同时间段的乘客需求为基础的。市民呢可以在定制公交平台需求调查板块详细的填写您的出行需求，包括您住哪儿啊，工作 在哪上班， 对，出行的时间啊，单双程等涉及线路设计的关键信息。这个线路设计人呢就会定期的汇总乘客需求，对于达到规模要求能够开行的线路就会进一步的设计线路，将设计好的线路信息发布到定制的公交平台，同时呢向曾经填写过需求的市民呢发送这个线路招募信息，提示你可以预定了。当这个线路招募人数达到路线的车辆座位数一半的时候，组织线路就正式开通了。 哦，都有一个调查收集整理的工作，那倒是，但不能一个人开一个恐怕是不行。 是是是， 对对，但是这挺科学的哈，您记住这个平台，这叫做这个定制公交电子商务平台， 没错， 应该在北京公交网上就能找。 有有有有，要不然咱俩搬一块儿，这样的话能形成。 你亲我一下干嘛？刚才这声 啊， 谁跟你搬一块儿去？ 就一条线路。 我今天几点来的？但是可以这样，之后你就是步履就加快了。 对呀， 对，我别说了。从昨天起呢，市交管局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假牌、套牌、假证违法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各类涉牌涉证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机动车假牌、套牌以及使用假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这个车牌上动手脚啊，为的是出现交通违法的时候躲避监控。这你知道吧？ 知道 啊，没有经验吧？ 没有， 那就好说了， 不丰富。 不丰富那还是有啊，你好好听听啊。 好。 因此呢，越是你这些车啊，越容易出现随意超速、闯红灯、闯禁行、占用应急车道和公交专用道、违反现行规定等等违法行为。 我没干过一回， 这就扰乱了市民正常出行的秩序，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交管部门呢，在此次专项行动当中，将重点通过加强民警路面执法、加强静态排查执法以及强化科技手段应用等多项措施，进一步严厉打击机动车假牌、套牌以及使用假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积极与治安、刑侦等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联合开展行动，让你们无处可逃啊！从源头上加大对假牌假证的打击力度，那得有人做才能有人用啊！ 对啊， 对不对？ 还得有这个需求啊！ 你这又说回去了。力争通过集中整治行动，有效地遏制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积极营造高压严管的整治氛围，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治理机制，进一步净化本市道路交通秩序。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了。昨天呢是第2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呢正式成立了，年底起呢可以收治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患者。那么今年6月19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游戏成瘾障碍，也就是游戏成瘾，列入了国际疾病分类的第11次修订版精神与行为障碍章节当中。那么调查数据就显示啊，网络成瘾人群在亚洲国家和12到20岁的男性青少年当中分布最广。那么在15到19岁的青少年朋友当中啊，男性游戏障碍的发病率是 8.4%， 女性呢是 4.5%。 嗯，这还真是得好好的关注起来。 对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啊，咱们该去这个聊一聊看一看，没有什么不好。 当然了 啊，对对对，因为他每天只跟这个打交道就荒废了这个。 是啊。 再来关注呢，国家医疗保障局昨天发布了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这种像阿扎包干呐、等等啊，17种药品呢被正式纳入了刚才提到的这个乙类范围，并且确定了医保支付的标准。这一次纳入药品目录的17个药品当中，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都是临床必须而且疗效确切、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这种肿瘤的治疗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等多个癌种。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咖啡啊， 这也是跟健康有关系、啊、 对对对，你看我们很多朋友都天天喝咖啡哈、这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等五家机构日前的联合发布了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知识。那么共识呢提出了喝咖啡的建议量，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喝3-5杯咖啡是合适的，但是过多的咖啡呢就会增加您骨质疏松的风险了。 而且这共识认为健康成年人这个之外啊，比如说不建议孕妇喝咖啡，如果饮用每天你也别超过2杯。儿童和青少年呢应当控制咖啡因的摄入。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儿童和青少年就别喝了 啊。对 啊，但是他这个我也觉得是，这是哪种，是卡布奇诺呢、还是摩卡呢， 还是美式呢， 还是意式浓 espresso？ 对 espresso。 哎呦妈呀， 咱们俩但是我那个 espresso 肯定是最浓的， 对 对，所以、 那是浓缩的， 是是是是是、就相当于那个原来喝那橘汁，那橘汁是吧？ 对， 橘汁还兑水， 没错， 兑水之后才是美式 啊。 所以那个可能喝不了五杯，那喝两杯我这一天都不带困。 那要喝两杯的话，我估计你就天天在那跳了就，就太激动了。 喝什么呀？所以大家适量适量，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吧。最后再来关注，市工商局昨天通报了本市儿童鞋类商品抽检的结果，结果就显示呢，市场上部分童鞋的耐磨、耐折性、外底的硬度、甲醛等不符合相关这个标准的要求，像乔丹、巴布豆等五款儿童鞋在近期的质量抽检当中被判定为不合格。那市工商局呢也已经对不合格商品的销售者依据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立案查处，同时要求不合格商品生产企业和有关经销单位主动采取措施下架不合格的商品。您可以登录啊这个市工商局的网站来查询不合格产品的详细名录，这个最好设置成收藏，没事就查一查、 对对对， 哪些不该买的，哪些不该要的，就都把它 pass 掉。 尤其是这种针对小朋友的，这未来的健康多重要的呀。 不不不，我的脚丫子也是重要，当然都是重要。 对啊，你要这种不合格的话直接就拉黑，不让他再生产了，我觉得都应该，是不是？ 不是，人家要是能转向合格，是不是还得给 哦？就给他一个期限吧。 你没读过错字吗？ 啊、倒也错过 不少，哦、 扣过我不少钱呢，我是不是？ 你送不送歌？ 啊、来送一首吧。 嗯 ，Run Away。 爱我人的地图，那一场无计划的旅途 ，Don't stay， 即刻加速，跑一个钟声运躲到孤独。Hey baby， 我们的交集。Hey baby， 埋伏着多少奇遇。Hey baby， 青春收引力，邀请你出席每一个朝夕。I just might dream for life， 梦想的明镜没有标准答案。我们还能去爱。Run away， we can run away baby。Oh oh， run away baby。Oh oh oh， run away。Run away, baby. 不要离开，就run away. 这歌怎么跟牙疼似的呀？ 就是这家里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对， 今天就说说您家里过时的电子设备，您是怎么处理的？新兰说旧手机我就当闹钟用了，或者给家里的老人。我爷爷现在就用的是我的旧手机。 哦，挺好，挺好的。 对对对对， 啊，在那 能打电话吗？ 是是是。 对， 然后小字母就说了，用过的电子产品，比如说手机，我都留着呢。没事我就翻翻以前的照片。回忆回忆以前的日子，对比一下现在的日子和之前有什么变化。您不把照片腾出来， 对，存在电脑里不就完了吗？ 您每次还得再给它重新开机充电再翻。 这是哪年的照片存啊？当相册了， 那也 有点不太方便。 不方便，不方便， 方便 是是。万一哪天您这充电器找不着了，完了看不着了，这 海亮说我能安上啊，拆了我能安上，这有什么不能安的呀？对不对？就剩几个零件呗。 就剩几个，您是捣乱分子吗？ 富裕出来了， 来看看这希望人人都会感恩说啊，我有好多淘汰的手机呢，比如说诺基亚、爱立信、波导，开机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没事。 波导，我天，都忘了这， 没事我就拿出来回忆回忆当年的往事，也是不错的选。哎，你说这手机怎么都能够勾起大家伙往昔的一些记忆呀？就里边好多都是照片呗。是这意思吧？ 那你用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次用手机电话在地铁上接电话，一激动手机通就掉在地铁车厢上，那会儿外边还有一个皮套嘛，车厢又软，蹦蹦蹦还蹦了好几下， 好嘛， 跟活了似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酒加红色的豆，留着收藏呀。我之前用过的手机，像某型号的8910、166、7370、7380、T28的，都是我当时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怎么可能扔呢？哎，是， 没有说让您扔啊，我是问您怎么处理的，谁让您扔了？大家别误解，我们就是打听打听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对，您现在怎么着了吧？他们 对，这手机别瞎换盆啊！好几个人说不行，给我，我要换盆。您这您家到底需要多少盆啊？HYC 说对，肯定是跟高磊一样，我在家摆着，这花钱买的挺贵的呢。iPhone One 就是从手机苹果第一代开始。 哦哟，对，那不是让您扔，关键是怎么，你看啊，这已经无数位都是在家就摆着了 啊 啊，就是扔了可惜， 对， 拿着也不知道怎么好， 而且 有没有创意型使用的， 大家可以在这个怎么讲呢，再拓展一下我们的这个思维啊，不仅仅是手机什么电脑，好多呢电子产品，是不是啊， 比如原来放歌的 iPod 什么 Nano， 还有 Walkman， Nano 那还有小 mini 就特喜 欢，哦 Walkman 啊，那差不多得20年前 的什么那个 有啊， 哦， 放卡带的， 给我妹学英语了 啊，我还家里还留着呢，应该是 放卡带的，就是那个 爱华什么的， 哦，小那个收音机， 索尼什么的都有， 不是收音机，小那个 就是 录音 播放器嘛，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卡带播放器。 但是我那个随身听嘛，就是 啊，随身听，对， 我那个是能录音的，我那个就是搁上磁带之后它能录音， 高级啊， 对，它能录音，当然它也没用，因为磁带找不着了。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您家过时了的电子产品怎么处理，或者说怎么把它变废为宝又使用上的啊？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交流啊！接下来进入下个资讯的时段，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接下来说说这个消息，废弃的电子设备您扔对了吗？ 随着这个家电和电子设备更新速度特别快哈，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么一堆不知道如何处理的老旧产品。 真的， 有些市民呢就会随手将这些个电子产品啊当成垃圾就扔了。哎呀，您还不知道，不正当的处理电子废弃物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城市环境污染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了。 咱们北京呢去年启动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新型回收体系建设工作后呢，又在今年确定了13家企业作为相关的定点单位。今年9月呢，本市有20个邮政网点成为了周边市民家中厨房、家居、个人生活、个人数码四大类小家电当中35类电子废弃物的正规处置渠道。到这些企业回收电子设备估价水平怎么样呢？哎，那么这个记者呢之前就到试点企业当中的京东拍拍回收和苏宁电器门店 以及邮政网点体验了一下。 对对对，就比如说吧，这个南京的拍拍蓝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呢是13家试点企业之一，然后打开他们这个市发改委提供的该公司回收网站的网址，就来到了京东平台的拍拍回收页面。 嗯， 首先呢我们想尝试回收电池服务，不过呢在、 电池，对、这更多， 对，在这个页面搜索框我们就发现家用的普通电池不在回收之列、只有像无人机那些个设备的电池可以进行回收。 妈呀，买不起无人机。 对呀，拍拍回收首页的分类呢列表列出了所有可以回收的类别，像什么手机、平板电脑、 你的电脑 啊、笔记本电脑 啊、对， 台式机、电脑配件、摄影摄像、智能数码办公设备、家用电器、名包腕表，这也在黄金珠宝， 哎呦妈呀， 乐器、老酒、服饰、鞋包，我觉得他们重点是后边的。 随后呢，这个记者又选择了一台二手 iPhone 5S 的回收服务下单，在两次不同的描述当中呢，iCloud 可注销与 iCloud 不可注销的选项使手机的估价存在天壤之别。第一次在估价的描述当中，分别选择了 iCloud 不可注销，平台估价只有10块钱。之后又将 iCloud 选为可注销，其他选项与第一次一致，平台估价为420块钱。 哎呦， 那也是10块钱。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值啊，它给的有点过低了。你要是说卖给一些 不，你不可注销，人家那就完全没用了，云存储就运不了。平台还提示用户呢，提交订单的价格不一定是最终成交价，物品实际情况和提啊，对，这还得看看呢。 对 对 对对， 物品实际情况和提交信息一致，则会按照订单提交的这种价格成交。如果检测结果有差异，比如你写了是这 iCloud 可以注销，实际上不可以， 不能注销。 对，人家就会主动联系这个提供人，再来确认价格。 对，其实值得一提的是啊，手机或电脑往往绑定着用户的银行卡等重要信息。那么在卖二手电子设备的过程当中，这些信息能够得到反复清理，以防被他人恢复成或复制吗？哎，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市发改委对此表示，涉及到手机回收业务的企业，都与相关专业数据清除服务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那么在试点单位提交的实施方案当中，对于用户数据清除、保障信息安全工作都是签订了书面承诺的。 你看你那些该删不该删的、 就都无所谓了是吧？ 也，那也得删一删倒是，人家也再会清除一遍的。在建国门内大街邮局一进门的位置呢，就是一个大约一人高的绿色电子废弃物回收柜啊，离咱们这么近。 是啊， 上面写明回收物的种类，包括小家电到生活用品等四大类35种电子废弃物。进行回收登记后呢，大家会得到一份邮折作为奖励。之后呢，这些电子废弃物将全都交由这个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及利用国家基地进行规范化的环保处理。 是是是、 不过呢，对于邮政网点可以回收电子废弃物，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在这儿我们就告诉您啊。因此呢，回收箱设置一个月有余了，这里的回收数量不多。建国门内大街的邮局， 对， 那就很大的那个。 是是是，慢慢来，咱们这些这个点儿啊，设的越多越好，方便大家。 对对对。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员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了假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点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e 巨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乡下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心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发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189.37 美元之后呈震荡走势，欧盘时段呢金价逐步走低，最低至每盎司 1185.23 美元，晚间美元指数回落，金价震荡上行，最终是收于每盎司1190美元关口上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193.9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线上促进公益、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 什么事儿？ 就大家这些没用的过时的都可以给我呀。 哦， 我存一块，你不说里边有金子吗？ 啊！ 我都给他抠着抠着，把那个金子抠着，我不就发了吗？ 照死你！说， 哎，我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大家说一说家里过时的电子设备 啊， 电子产品您是怎么处理的？哎，您是拿它干嘛了呢？还是给它扔一边了呢？ 给高磊就行了。 对，不同的处理。对，有愿意给高磊的可以联系他，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他请您吃饭。 谁说的呀？ 啊，不是吗？ 不是， 哦、还不拿， 还不白给我？我请什么吃饭？这么多人，我怎么请得过来呀？ 抠门的代言人呢、 啊、百家宴行就一桌，你们随便吃，反正我就一桌菜。 我、哦、一人吃一根扁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交流交流，说一说，你这么说人都没想跟咱说话了。 别 说一说您家里过时的 啊这个电子产品电子设备是怎么处理的 啊。 华言沾沾说 说 啊，那些老设备呢，老手机有一个专门的保存箱，里面包括一些线呀什么的，现在当然没什么用了，以后也是一个纪念，像第一个手机呀、啊，第一个智能手机啊，对不对？当中肯定有一些故事，所以呢你扔了很可惜。 是 现在叫你们这个还锻炼孩子们这个动手能力也对呀、啊、长大让他玩、嗯、自己拆了然后再给装上，这不挺好的吗？这是一种方式吧、 哦、哎，我突然想到一问题，你说那、 哎、 手机不会漏电吧？ 没电了。你说哟，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不是，他这万一哪个还有点电芯什么的烫 着，孩子两岁长到六七岁玩这个手机还有电，这么超长待机的手机你就不要淘汰它了。 是啊，战斗机啊，那是手机当中 不是战斗机，航母那是。 威就说了，我一般呢不会让电子产品落后太久， 哦， 就会在二手网上交易平台处理掉啊，转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想收藏的人。 哇， 目前呢我自己个儿只留下某品牌的一款经典手机款，因为我是做 IT 方面职业的，如果不用这种方式处理电子产品，那家里的废旧电子产品那就堆成山了。 对对， 有时候呢朋友同事的二手电子产品有的时候也会让我用这种方式帮他们处理， 那、就处理掉、哦、就留着诺基亚那个了。 对对对 啊、A 大说全存起来，我那手机从苹果一代到现在十来个手机、都那么放着，还有电脑啊慢了就换，存了五六个。有个只收不丢的老公伤不起，感觉快成收破烂的了。这不是他说他老公呢， 你说特别霸气，他老公慢了就换。 不是，关键是你们家得有地儿 啊、 是吧，你到最后人没地儿待了，光有电脑有什么？ 没事，我们家原来房子小的时候我们都往床底下杵， 我搭起来吧。对，你说这个、啊、我一朋友就说是个女孩， 嗯， 她到那个男孩他们家不见家长嘛， 是是是， 第一次还不错，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呢，是说那叫挪家具 啊，挪家具， 挪家具呢，后来一挪这床底发现，哎呦，怎么有这么多，就有一整箱的啤酒，一瓶一瓶一箱， 我、天哪， 这放多长时间都不记得了， 瞅瞅呗， 不是瞅瞅，后来就派给他一活，这不 那姑娘让他干嘛？说你去那个厕所把这个酒都给倒了得了，也不能要，你就给起开倒了起开，没问题，这还干不了吗？ 是是是， 姑娘得表现表现。 对， 又去一会儿出来说，傅世强说叔叔，我怎么特别晕呢？就是因为他厕所关着门嘛，他就跟那一直倒啤酒。那酒是能挥发的， 有挥发哦， 倒了整整一箱之后，他就 醉了。 对，稍微有点，哟，叔叔你怎么了？说那个。不是我有点晕 你说这姑娘这好心办， 对，所以你 也不能算办坏事， 人家没办坏事，人家还干得挺认真的，关着门自己默默的就是说这东西从存床底下之后特别容易被遗忘， 还确实是 一家包括他们家存了炮仗， 妈呀这多危险呀 对，就还坐在床底下，你 这哥们他们家是不是 更危险了？ 我告诉你，我们家也是， 整个一火箭发射架，你在床底下。 我爸也是，你知道吗？买了东西吧，他尤其是吃的，他不吃。他哥哥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再吃，都已经蔫了、烂了、坏了。我妈天天跟他为这事儿吵， 忘了还是怎么着？ 不，他就觉得我刚买了以后，我舍不得吃。老人都这样， 别买，不就最省钱了？ 也是啊， 所以大家说一说，不要说这些旧东西，咱就光说电子设备、电子产品是怎么处理的。 对，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给您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说说体育啊，来说高磊最爱的网球， 网球，网球，网球。说到的是费德勒啊 ，ATP 上海网球大师赛卫冕冠军费德勒还没出战，就用一曲中文生日歌温暖了大师赛十年庆现场的中国球迷的心。除了暖心，还有定心丸。37岁的费德勒在上海表示， 跟我一边大呀， 他会努力打到，他可比你显老多了，他会努力打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球迷们只需要享受当下，但中国目前四站 ATP 的组织者呢，却需要考虑未来如何绑定下一个像费德勒这样自带球迷流量的球星，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对对对，但是真的成就比我没法跟人比啊，我说不上什么成，但是费德勒人当时 是吧费德勒的上海大师赛首场比赛昨天进行，而在10月4号，也就是高磊生日这一天，费德勒呢就带着一家人到了上海。几天来呢，无论费德勒出席什么活动，都有大批粉丝追随。作为这种自带流量的巨星，费德勒的魅力在网坛无人能及。那人家这个流量不是炒来的， 对， 人是靠着业务水平得来的， 那是， 对不对？ 他也上班快20年了，我告诉你啊， 对对对。接近一周的时间呢，费德勒都在享受着上海的热情，他也努力做出回报。上海大师赛这个组委会庆祝10周年仪式和服装赞助商所做的活动都有他的身影，虽然场地有限，现场球迷只有100多人，但同时却有50多万粉丝通过网络直播与偶像进行着互动。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大师训练营和粉丝见面会上，费德勒又是踢毽子又是转呼啦圈，在上海大师赛10周年纪念 敬业， 对对对，活动当中呢，费德勒还用中文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同时呢，他还透露说自己发起的拉沃尔杯比赛未来也有可能来到上海。以费德勒目前的状态和他对网球的感情，坚持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对于赛事举办者和球迷来说都是大好啊，利好消息。为什么他要坚持？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他除了四大满贯之外，他想成就金满贯还差奥运会冠军，他这么多年没拿过，像穆雷已经拿过2次了。 但是你也不能单纯的就这么说，就是为了自己，对吧？ 也是对于网球的执着。 对对对对。其次，这个上海大师赛和中网相似，也受到了这个赛季末退赛潮的波及。四巨头当中，纳达尔和穆雷今年都缺席了。 是是是，小哥也没来。 大师都受了，大师赛受到波及，其他中国赛事受到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但纳达尔和穆雷缺席是不可抗拒的。纳达尔在美网当中受伤，有目共睹。穆雷呢，如约参加了深圳的比赛，因为伤痛啊。 无法继续坚持，最后宣布一退到底，结束了2018赛季。但是拉沃尔杯的创办确实也增加了明星退赛或者过早出局的概率。深圳赛去年的冠军戈芬呢，就是参加了拉沃尔杯后，从芝加哥经过15小时长途飞行，到达深圳。那你这样的状态，当然就很难表现出自己的水平了。 对、 啊，所以第二轮就出局， 时差都没倒过来。 对对，你这个这是双刃剑啊！一方面呢，能锻炼他们，让我们看到精彩的表现；但如果过多的话，是不是人都有这么一个 这个还是我觉得 恢复的 可能吧？还有一个两个原因，一个是跟费德勒的交情，二一个呢，他参加拉沃尔杯比赛，他是有大高额的这个出场费的。 那当然了，要不然这个比赛弄不起来啊。 对对对，是的。 但是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平衡。那咱们的比赛的创办，比如在时间上或者在这个魅力上，怎么能够像刚才说的哈，绑住下一个这样的自带流量的巨星， 对，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 我们中网也走过了15年的时间，刚才提到的上海大师赛也十个年头了，对吧？ 中网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特别受欢迎， 我也去看了，特别的棒，真的是，尤其是在现场看球，跟家里看电视完全俩感觉。 对，能找着球， 能对对对， 家里都经常找不着。 对啊，因为他看镜头嘛，镜头给切到哪儿是哪儿。 镜头经常看这些人，就在这晃着头。 哎呀，其实人都说啊，网球运动是可以参与一生的运动，因为很多的人80多岁、90多岁都还在打网球，但是很多运动可能到那个岁数你参与不了了。 是啊， 啊，所以我们要坚持，要运动， 对， 要健康， 但是呢，也要真实啊。这个足协也辟谣了一件事，说 U25 国脚每天跑4万米。最近互联网上传出一张国家队训练图，显示参加国家男足集训训练营的这个 U25 国脚们，未来将按照每天跑4个1万米、1个5000米有氧跑的强度进行集训。不过对于如此不符合足球运动规律的训练安排，中国足协昨天就辟谣了，这个计划和国足集训营毫无关系。谁管是哪儿的，所以这跟那比赛一样，你过度就强了，就是一个过度的消耗。 是是是， 对吧？反正现在这谣言也是已经无聊到一定程度了。我看昨天之前还有人造谣说什么这个动物园大象跑了 啊？ 对， 就是咱们北京动物园的。 对，其实动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这哪儿来的消息呀、啊？胡编乱造的，是不是？ 踩那个造谣的， 用大象是吗？那怪可怕的、 我没说 我怎么成造谣的，得了咱还是送 不能造谣、啊、 对对对对， 咱大家也轻易别信，更加别传。 是是是， 接下来高磊送给您一首歌曲，就叫做 英文歌。 I gotta keep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 don't want less, I don't want more. Let's bar the windows and the doorsKeep me safe, to keep me warm. Yeah, my life is what I'm fighting for. Can't part the sea, can't reach the shore. And my voice becomes the driving force. I won't let this pull me over.God keep my head above water, don't let me drown. It gets harder, I'll meet you there. At the altar, as I fall down to my knees, don't let me drown, drown, drown. Don't let me drown. So pull me up from down.Underneath the undertow看看大家怎么处理这电子设备了。这个王雷雅说不用了电子设备怎么处理呢？我也不知道啊。这个 Kiki 告诉您了，费的这个用电器啊，撅吧撅吧扔了。 呵，好嘛，练臂力呢。七剑就说了， 那还不好撅呢。 是啊，他说我夏天用的那台电扇啊， 还是我妈小时候用的。 哦，电扇 啊过去的东西质量还真是好啊，连点噪音都没有，看来这电扇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啊，对对，电扇就可以，当然可以继续用。 对啊， 但虽然现在电扇也很发达，都没扇叶了 啊 啊， 静音什么的， 但是有扇叶的也不影响吹风啊， 不影响， 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化， 而且家里摆着吧还特别复古，你不觉得吗？ 对，丫头说我都是将过时的手机给我姐或者给我弟弟， 嗯， 给他们用，我就得用新的。这当家的这位， 你说你这拔尖儿劲儿的， 旧的也不坏，扔了卖了多可惜呀、啊！关键手机里我没有秘密呀、啊，我跟高磊不一样，我手机里没有秘密。 我是个有秘密的人， 真的吗？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 啊。对，告诉我还叫秘密吗？六线居士说我们家旧手机淘汰就给我爸妈用，话说这么干是不是我这儿子不太孝顺？ 那我也不孝，我这淘汰的手机都是给我爸我妈。 跪下，这个不孝子 啊！ 你。 对不起了爸妈。 但是好多人是这样的，因为但是你太复杂的给爸妈用可能还用不来。 对，现在我妈用的就是我之前那苹果手机，她就自己跟之前我给她买的那个简单的大屏幕的手机，她就觉得用起来麻烦，一会儿哎这怎么摁啊，这怎么摁，老 但是她用惯了之后又会觉得啊是不错。现在我奶在用一个平板电脑， 哇， 每天跟那猫说话。 真的 啊，那汤姆猫， 汤姆猫还跟她玩呢、 啊、 嘿好 看你看你看你，就是那样，可带劲了 啊、嗯！郭先生说，我的所有旧手机，包括最早的笔记本电脑、卡片、数码相机、录像机、音响，都在家存着。 录像机， 每一个电子设备都跟了我好多年，都有故事，都有感情，舍不得扔啊！ 我们家录像机好像给人了。 录像机还真是早年间有， 说、 我们家现在 DVD 机还留着呢。 哦，那 但是一直都不用了，已经。 但是现在也有专门看蓝光看，但是电脑什么都带了、啊、 对呀，很少用，但是也在那摆着呢。 哎，提醒我，我有一个 touch， 那会儿 touch 是什么？ touch 是在苹果手机之前就不能打电话， 它是一个 就长得跟最早的苹果手机一样， 播放器是吗？音乐 对，音乐播放，但是它能存存、什么都能，就是不能打电话。 哦，我记起来了，还特别沉，厚了吧唧的， 不太沉， 哦，不太沉。 反正我那不太，你那是 Apple 只能放音乐的。 哦， 我这 touch 现在干嘛了呢？别的没用上啊，它里面就是有通讯录。 哦， 我把这个通讯录当作我存，就是存书的档案。就比如说我把书照一张照片，再写上书名、作者、翻译，然后哪个出版社、国家这个图书分类。 嗯， 然后再记上什么时候看的，什么看完的，在哪买的，哪年印刷第几版第几次。就他那个通讯录，因为你记自己电话已经没用了， 对对对， 因为你手机上都有，我就记我这些书， 哎，挺好的。 对，然后你还能标注你这是看没看完，它前面加个符号就行。 是是是。 然后你要想买书，商店上一查，哦，我已经有了，别买重了。这为什么会这么用呢？就因为有一本书，叫美国的陪审制度，就说美国的 陪审团制度。 对对对， 嗯、 买了四本儿， 啊，您这记性也够差的。嘿， 是是是，但是当然也那个。啊，分享给三个人啊。 哦、 对，中了仨人、没有你啊， 就是 因为你看不懂啊。然后后来我就想，哎，想一办法，哎，我就把这本来他也没什么用， 本来要扔的主，结果现在发现了他的光合肉， 但也没想扔，但是就觉得搁那到底干嘛呢、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点特别好，就是说让大家再想一想， 对 这些淘汰下来的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我们再利用、 对啊， 是不是啊？ 一就说了，我诺基亚那我卸了电池就在收纳柜里躺着啊，那你要成为一个藏品，摆满衣柜也不错， 也好看。 对， 是哈。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啊，您家过时的电子产品、电子设备，您是怎么处理他们的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看一下文化方面的资讯。在2004年曾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的小剧场话剧《合同婚姻》14年后将以青春阵容再上舞台。昨天呢，该剧首次呈现片段连排，这部聚焦婚恋情感的作品也从原来展现中年人的婚恋困惑改为关注青年一代的婚恋话题。《合同婚姻》将从11月4号起在人艺实验剧场登台。 年度特工喜剧《我的间谍前男友》将于10月19号全国上映。该片呢由米拉·库尼斯、凯特·麦克金农、山姆·休汉等实力派演员联袂出演。在片中呢，居家姐妹花、爆笑变身国际女间谍飙车枪战执行任务。 真够乱的。再来看看京味电视剧导演刘嘉诚的新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下周二将在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开播。该剧聚焦的是女性创业的话题，拿这个小酒馆为切入点，讲述了女主人公在经营过程当中久经磨难，最终成为女强人的故事。外表柔和的蒋雯丽这次担当不惧挫折的酒馆老板，在酒馆形形色色的人群以及不断更迭的时代潮流当中演绎角色韧性啊，还挺期待的。 嗯， 他这种迎来送往啊， 对， 是吧？ 对， 哎， 京味儿的吗？ 京味儿，蒋雯丽是安徽人。你能认真关注内容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交易会。2018年秋季电视节目交易会昨天正式开幕。这次秋交会呢，共推荐各类节目1122部，54600多集。那么虽然所谓资本寒潮正在席卷影视行业，但是从秋交会收录的剧目来看，中国电视剧市场仍然称得上是货源充足，琳琅满目啊。当然质量好才是关键， 质量希望更好。来，再来看，作为歌手陈小春上次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还是将近十年以前。昨天陈小春宣布，陈小春 Stop Angry 巡回演唱会将于今年11月重新启动。演唱会的灵感源于儿子对他说Can you stop angry now? 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别发火了吗？就他就变成火气降下来啊，降火气，这不凉茶吗？这演唱会首站11月10号在成都启航，随后会到佛山、南京以及北京等地。北京演唱会的时间尚未确定。 前天晚上，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决赛落幕，第八场选手的最终得分和最终比赛结果将在10月12号的颁奖晚会上揭晓。八天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新人新作，许多作品聚焦社会热点问题，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生活当中的真实故事，传递了正能量。 比歌墨韵陈其和画展日前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正式开展，共展出陈其和的美术作品将近130幅，一部分是教学过程当中的写生示范，另一部分呢是他近年的创作，内容主要是生活中的人与景。本次展览呢是陈其和教授在北京的首次个人作品展览，作品全面展示其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探索，希望通过此次的展览引发参观者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乡愁的思考。展览会持续到10月13号，也就是这周六。 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再来看看大家电子产品是怎么处理的啊？夏天已过，说亲呐，我想问问，除了我在车上听到你们的节目，还能通过什么渠道可以收听？哦， 是， 车里实在太冷了，主要现在呢，我也不舍得开空调，我又想听你们节目，手机也可以听， 手机可以啊，听听 FM， 包括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那个公众号都可以听。 对，您上北京广播网也有能听， 有， 对对对，都可以。 你看这还有帮忙的呢，魔草就说，磊磊肯定是想说那部电视剧是京味儿的，是这样的吗？是，原谅他吧，谢谢。好， 不原谅啊。我们再来看笑优，笑小，我原谅你吧，我也读错了，卖掉。网上闲鱼啊、转转这样 APP 可以卖啊，也可以直接去线下店铺等等，反正选择这个订单。有人就上门回收， 哎，确实很方便哈。 现在说邮局，你刚才不说了吗？都能收啊，还给您邮折呢。 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继续交流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多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了假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点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个。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啊，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早晚啊是非常冷，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把秋衣秋裤甚至是薄羽绒服都穿上了。那么未来两天咱们北京的天气又如何呢？ 未来两天天气还是不错，不过呢整体这个早晨的气温还是比较低。比如说今天早晨吧，今天早晨为什么大家感觉冷呢？ 嗯， 大部分地方都是2到4度那么一个气温。 那么低呀？ 啊，是的。你看石景山它是最低的，只有2.1度啊。海淀这边也就是2度多一点。城区呢稍微好一些，也就是3-4度的样子。 嗯， 所以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肯定感觉冷。不过呢随着太阳的升起，气温的上升速度比较快，现在基本上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8到10度了。所以说呢今天势头还是比较猛。不过呢毕竟咱整个气层的气温啊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呢今天气温也就是最多也就是18度上下的样子了。所以呢户外整体来讲，如果穿件的外套啊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呢由于这个近期没下雨，而且呢老刮风，空气是十分干燥的，那么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况且呢现在光照比较强，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眩光对驾驶的影响。 对， 未来几天呢是这样，基本上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呢还会缓慢回升。预计啊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日，气温呢基本上是在20到22度之间。不过呢早晨的气温还是比较低，基本上都是在1位数，大部分时间还是这个5-6度的样子。所以早晨出行比较早或者是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加点衣服，尤其是中老年人。 嗯， 出走廊的时候呢还要缓一些，别受冷的刺激，对脑血管还是不太好的。 对对对。 这个整体来讲全国呢大部分地方天气还是不错的，只有在这个新疆西部啊、西藏中东部还有吉林的东部、黑龙江的东南部这些地方呢有些小到中雨。这个 云南西部、台湾岛东北部呢，这些地方雨大一些，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呢天气都是不错的。这个季节实际上是非常适宜大家去旅行，尤其是现在大部分地方气温已经下降比较明显了，比如说上海10月5号已经气象上入秋了，所以说呢江南那边天气也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旅游。 对对对，可以错峰出游哈，正是好时节哈。 对， 也非常感谢刘工特别细致入微的贴心的介绍，尤其是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中老年朋友哈，谢谢您，谢谢刘工。 好，再见。 好，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全球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西长安街、三里河路、东长安街、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小街桥以上这些路段的交通管理措施已经结束。那么受到管制影响呢，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从而导致周边路段的拥堵严重。广渠门内大街双方向、崇文门东大街双方向、南花市大街南向北、西兆寺大街南向北、幸福大街南向北以上东二环南段周边的路况呢都是持续车多的这个路段。再来关注呢，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以及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您家过时的电子设备您是怎么处理的。来看看齐峰，他说呢，我的废弃电子产品多以手机为主，全都是放完电以后被儿子拿去摆摊了， 嘿， 和小伙伴跟那卖东西玩啊，买这个那多少好砍价还价，哎呀，打小培养这也不错， 物物交换呀。 对，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拆的，全是零件的，然后再分类，分类完之后扔垃圾桶里， 哎，挺好挺好 啊， 分类吧， 留点有用的还能对吧， 金子给我就行。 嚯， 浩瀚星空一抹蓝。高磊王一早上好，我跟你们说啊，我家里的电子产品啊，除了坏了不能用的我都扔了，剩下的呢全供着呢，台式机一台，还有笔记本仨，有一台呢偶尔我用用，尽管我吃饭前呢按开开关，吃完饭之后它才能打开吧，但这玩意儿啊更新换的太快了，凑合用吧。至于呢07-08岁的大大小小呢就更多了，唯独手机基本都爱回收给回收了，包括我爸我妈的手机，自己再添点钱换新的，我觉得挺好。 嗯、哦， 不留那么多。 李伟也说，听咱们节目3-4年了，就是今天刚加上互动哈。 嗯， 说这生产厂家为什么不像家电一样搞个这个就是回收再利用的，以旧换新？ 哦、 哎呦，他们赚新钱还忙不过来呢。 啊，是啊。 你看那个那水果手机老贵了，越来越贵，烦死了。 是都快20000块钱，谁买啊、 嗯？所以我用国产的。 来，说再见说了，我一般呢都会把这个手机用到卡的不行才会更新 哦， 给父母买的可都是新的， 只要他们说手机反应有点慢，我马上就给他们换，然后 再这个真不一样， 耐心的去教他们怎么使。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爸妈也不能用太快的，他就跟不上了。 对，还是慢点好，眼神都够不都够。 咱俩这矫情劲儿的，还是向您致敬。Miss Bang 说了啊，我就是粘在沙发旁边接上充电器当播放器了， 哦， 放歌用， 可以可以，这可以。 但是您注意防火，用电安全啊。 对，不能老插着。 对对对对对。 Label 就说头几个手机用坏了。我妈呢都拿去换不锈钢盆了，呵呵，最近几年几个手机都没用坏。 不是多少人去换这盆，别拿手机随便给这私人换盆不好，他翻新有的时候他做的不法。 哦，就在当新的给卖 的人啊，有的不是说所有的啊。 他说最近几年这手机啊，这个都没坏，又怕信息丢了，一直就在抽屉里待着呢。 所以你知道阿伯特韩人干嘛？旧手机当导航。 哦， 专门搁车上当导航， 专门当导航也行， 也可以当行车记录仪啊。 是是是， 哦，可以 拍摄用。 旧电脑卸卸硬盘卖了，还有一些旧手机就教孩子拆组操作。 哦， 你看人就变不没用而有用了， 就变废为宝了，其实是， 哎， 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这像素高一点，确实当行车记录仪没什么问题。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人家还真挺聪明的。 对啊，专门当导航，职业导航手机。 但里边的旧手机内存够不够啊？ 行车记录仪永远不删呐，您？ 哦，他要删的，哦，就定期删就行。 你也是，你是肺呀，是宝啊？ 不是，我脑子有的时候没转过来。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啊，这个轮胎说了，我家的老电子产品都不扔，都变废为宝，比如随身听和这个老音响合并一个卡式机， 嗯， 然后这个数码相机变成了摄像头， 嚯，哦！ 我们家冰箱都变成鞋柜了 啊！ 旧的冰箱， 那这其实 那怕什么的？ 太占地儿了，你换个柜子好不好啊？那冰箱那一坨也装不了几双鞋，是不是？ 啊，冰箱挺能装的吧？我觉得还行，挺想法挺。人家冰柜都变成米面柜， 冰柜。 至于旧手机，我把它都放墙上当成装饰了。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旧的手提电脑硬盘拆掉，做成移动硬盘了。 哦，这可以。 就是人家，你看人家动手能力强。 哎， 李佳宁说：“我爸有个苹果电脑，大头机，就原来那个彩色，就整个一体的。 嗯嗯， 开机声有如发电机，超强静电会让你的头发汗毛都瞬间就竖起来了。 哇， 还有个苹果移动硬盘，两个 G， 得有5厘米厚、20厘米长、15厘米宽，一直也舍不得卖，当然也没人买了。”那也不一定，有收藏 的， 收藏的不一定。 收藏啊， 哎，现在在地下室没事就给我们儿女们讲讲当年我是怎么用这个电脑作图养活你们的。 哎，我还突然想起来了， 哦，这个是自己付出的证明， 是是努力的结果。我们家原来啊，我姐姐是在某专门的这个电脑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 嗯， 她是有一台最早的好像是268型号的什么什么电脑，笔记本电脑，而且还是 268，我的 妈，特别特别早。然后你知道咱们留校就专门爱收这个 啊，对， 手机电脑， 是是是。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 手机有横开盖、斜开盖、竖开盖， 对， 后开盖， 就聊起这事儿，他就真是如获至宝啊，说哟，我说磊子你要不要你给我，我就专门收藏，我就送给他了。他拿到以后高兴得不得了， 还能送给人东西呢， 那是 你要留校什么东西吧？ 我倒什么都没要，哎，我可以再管他要个手机，你这么一提醒我了， 马上还给你这东西。你们俩这个比拼，这种拉。叫什么 啊？拉锯战。 对，拉锯战， 啊， 看看谁能， 哎，啊！算了算了，还是送给哥吧，哥那么喜欢，是不是哈？难得博他一笑啊！ 这是一种博弈，你们两个之间， 哎。以后他出一首新歌，直接送我也行，版权给我。 唱一首歌 啊， 抠门的人送你。小薇说：“我一般不会让电子产品落后太久，就会在这个二手网上交易平台处理掉，转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收藏的人。目前我就留下诺基亚经典那款。” 哦，行。 还有地南天说，刚才说咖啡那事儿，我也可说一下 啊。 你每天建议不超过5杯，指的可是一般是这种150毫升的杯子， 就小杯子， 可不是那个什么巴克那种超大杯啊。咱们说清楚，那可不，那喝5杯， 那大杯是750毫升的吧？ 肚子也受不了。 是是是是， 每天咖啡因摄入不建议超过400毫克 啊，哦， 特别是现在这种调制咖啡含糖量都超高，除了咖啡因，糖必须得控制。听到了吗？ 所以我自己家里买了一个咖啡机，它纯是咖啡豆研磨出来的， 特别好，带磨，自己在那转着就 对对对，磨了，哎呦，真的特别香。 一边走一边加，还给自 己，咱还是进段新闻吧。 对，接着来说旅游方面的交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8、7、6、5。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来说说旅游啊，故宫城墙南北贯通啊，开放了，可以俯瞰1/4的紫禁城。 哦，国庆假期，故宫博物院首次启动了立体枢纽，快600岁的城墙南北贯通开放，观众可以临高俯瞰1/3的紫禁城。 故宫城墙呢，是明清官式建筑城墙类这个建筑的典范了，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宫殿城墙。这道墙啊，总长度为3437.6米，这个城墙的顶宽6.63米，底宽8.55米，高9.3米。 嗯 啊，要不中央说你这脸比城墙一拐弯还厚呢？ 确实是够厚的。 对，你听着这个，是不是？ 是 这个，你大家算中间啊，是吧？顶和底，哎，主体结构呢，以这个为内以夯土为核心，外包这个砖砌体的形式，四个方向开有4座城门，城门上建有城台和城楼，那么四隅呢设置了角楼。 好看。目前呢，故宫将南面、东面和北面城墙全部开放，观众 全面开放了， 哎 啊， 可以从这个午门等城楼沿城墙一路行至东华门，直到神武门。同时啊，午门至西南角楼段呢也首次开放，观众呢不仅可以首次近距离的观赏西南角楼，还能俯瞰故宫新近开放的南大库家具馆的区域。 开放段的城墙还铺设了宽约1.5米的木栈道，栈道两侧也加装了安全护栏。此举呢，既方便乘客行走，也相当于为古老的城墙穿上了一层防护服。临高俯视，宫内柿子树已经是缀满了果实，还有一些尚未开放的区域也掩映在树荫当中，都能看得清楚了。 是 啊， 那么故宫介绍啊，在紫禁城里打造立体交通系统，主要就是为了缓解神武门的大客流压力。同时呢，多段城墙的贯通开放，可以让观众在单向参观的基础上，有了向西、向东、向南的回看线路，获得多样化的参观选择。 挺好，真不错。咱来说说另外一个，哎呦，这就说的是好里边的好东西了。 是是是， 有8家博物馆亮相了国家宝藏第二季。 哇， 啊，国家宝藏第二季日前在故宫博物院畅音阁大戏楼畅享，8家博物馆再次开启复活模式。 畅音阁呢是始建于明永乐18年，目前恢复的是乾隆37年时的模样。那么这次维修保护之前，畅音阁大戏台100多年没有过任何演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木结构古建筑越是正常合理的使用，经常有人维护保养，就越延年益寿，闲置不用啊，他们就会出现糟朽了。 对， 所以呢，畅音阁维修保护之后呢，故宫决定让沉睡百年的古戏台活起来，那么在这儿举办国家宝藏第二季的启动仪式了。 这新一季的国家宝藏呢，都是新面孔，8家博物馆分别是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啊。那么新一季也有老传统，依旧是001号讲解员娓娓讲述27组文物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使沉默的文物得以复活。 真好，真好！ 哎，这个节目就是做的一定要严谨。就是因为这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它本身是文物，你要传递的是知识，拿知识这个魅力，尤其是吸引这个年轻、更年轻的这种。比如未成年人小朋友，所以一定要严谨，一定要科学、考据啊！哎呀，很期待，是不是？ 那有机会要去能现场看一看多好，啊！ 哎，那去啊！我就在天津就逛过，上海都去过他的博物馆，很多都是免费的。 是是是，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八达岭公园。那么受近几天北京持续降温的影响，哈， 是啊，这才2度早上。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林景区内50000多株黄栌、元宝枫等彩叶树种，大多已经变色了，进入最佳的观赏期。这是本市最早观赏红叶的景区之一了。 嘿， 多好啊！ 好地方。 嗯， 但是这个目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岭景区的黄庐元宝枫这种彩叶树变色率达到60%了。那您可以在这个它的这种观赏区欣赏到红叶艳映古长城的金秋壮美景色啊。这一天当中也有光照不同，哎，喜爱摄影呢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建议呢大家上午到达旷逸台、祥云台、腾龙台、望龙台、揽月台等景点欣赏红叶，下午呢就到雍雁台、回音壁、炫彩林、赤道和赤壁这些景点再去。有规的这景点叫的都很厉害。 对呀，应该是都有出处吧。 赤道啊，没听说过吗？ 好嘛，够热的那地儿是吧？ 肯定是红嘛，这一路是红色。 是是是、 嗯、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的时间带来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我们将利用几期节目为您介绍一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相关税务规定。 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提起，我们公司是销售额3万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所以我们不用交税。给公司买东西一定要专票，我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人，能报销。什么是小规模纳税人？什么是一般纳税人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通知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500万元及以下，增值税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除本有特殊规定外，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实行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计税办法，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一般纳税人除有特殊规定外，适用一般计税方法。 经过我们的介绍，大家是不是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所了解了？这期节目就先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高磊，你念念短信。 就是 刚才在这开始之前，高磊说：“来来，咱说说短信。 ”看，都是大家伙。 你就是过时的电子产品，你这个 说的都是天天就是跟我们说这个手机。 咱这早就不用短信了， 给我又弄回去。 微信， 嗯， 郭先生说，我的所有旧手机，包括最早的这种笔记本电脑、卡片、数码相机、录音机、音响，都在家存着。每一个电子设备都跟了我几年，都有故事，都有感情，我舍不得扔。 哦、 现在不是让大家扔，关键是大家想一想，它还能怎么用？ 对呀、啊，刚才有朋友说， 他带着也不好， 当摄像头啊，当什么什么这个挂件啊，摆设都挺好哈、啊。张静就说个题外话哈、啊， 嗯、 哦，我闺女今儿一上车就听出来是高磊的声音了，她就问我，妈妈怎么高磊天天上班啊？我上学5天，高磊怎么就不休息？怎么大帅就可以休息？ 下周高磊就再也不来了， 再也不来了。 啊、下周就休息 了，吓死我了、 嗯！再也不许他来了啊！西夏温存，换刀换盘子啦、 啊！ 哎呦，这刀和盆的质量太差了。 对呀、啊，一个手机你觉得就能换哈、啊？哎呦，这个 他说了用着质量太差，所以大家别轻易随便换、 啊。就是还不留着呢。SE 说，我留下来的呀，都当宝贝。有最经典的漂亮的松下随身听，功能特别强大的 MP3 可以看视频、小说、定时录收音机， 对， 最早出的 Windows 系统的 MP4 第一代电子书，还有我还给他们定期充电，都能正常使用、哎、 你要正常用也没什么关系的、 哦、 零零半也说过期啤酒别一次倒了呀，多浪费啊，留着下水道或者厕所反味儿的时候倒一罐可管用了。 我还以为他说做啤酒 给顶回去啊。哦，哎，这个你看人家也是发现了。 反正昨天我们做一期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时候，人家就说红酒啊不宜长时间保存，如果出现了砖红色或者泛酸你也别倒，可以直接比如说红酒可以啊，红酒炖牛肉，红酒炖鱼什么的、 哦、 哥都可以做菜使的。 其实啤酒也可以、 啊、也可以啊， 对， 啤酒鸭嘛。 对，东东说对，给孩子拆着玩了。 拆着玩了，我天， 那也行， 嗯，可以。 哎，现在小朋友缺乏动手能力哦， 真是 不怎么拆了，然后就会煮 啊，点点点点点， 对，就是这个。 花仙子说了，嗯，电脑硬盘上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清理，还有好多手机从最早的大哥大砖头到苹果，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可以处理，并且帮着导一下数据吗？ 有这种帮着导数据的，难道你没一个朋友吗？就是你找着你朋友，我觉得这个是 对、 最 靠谱， 因为你还可以提你的要求等等，对吧？ 就跟高磊都保留，其他都可以删了。 什么玩意？ 就是跟高磊通讯记录什么的。我跟花仙子我们认识，有微信。 真的假的？ 啊，有有有。 那你帮他导一下呗。 我不会。 认识你可有什么用？ 得了，最后一点时间，咱们关注一条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看看这个悉尼歌剧院，在这个，它不是像帆船那帆一样吗？ 是是是， 让它那个顶上打上广告，惹来了抗议啊！ 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呢，近日发话了，准许悉尼歌剧院帆形外壳，九号启用光影展示巅峰赛赛马活动广告。结果两天来，有150,000人来到网上请愿抵制这个广告。 他们那儿那个州长格拉迪斯·贝雷吉克利安向媒体呢记者解释啊，放行赛马广告出于支持本地盛世，宣传这个新南威尔士州需要，而且与最初的创意相比，现有广告已经显得很低调了，也彰显了品味。 其实说到赛马呢，是澳大利亚广受欢迎的传统体育和博彩项目。澳大利亚巅峰赛创办两年，号称是全球赛马界最贵的草地赛。那么今年奖金总额是1300万澳元，折合人民币是6325万。那么定于13号在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举行。 对，当地人就反正在网上发起了签名嘛，两天征集了150,000份签名，要求阻止这一商业赛事广告登陆悉尼歌剧院，以免损害这一著名地标及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文化价值。 对对对， 人家那个赛马协会呢一听也害怕了，因为大家都反对嘛，赶紧发表声明说，我们这赛马协会呢也从来没有这个想法，不要把这歌剧院之帆当做广告牌。原来呢是想在悉尼海湾大桥上打个广告。 对， 当地那个州政府呢就否决了这个决定，建议是在这个歌剧院上打广告我们才打的。 这会踢皮球，嘿， 甩锅嘛。 是啊， 州政府说我们也没有这意思， 你就别打这广告了呗，这么有名的赛事大家能不知道、 这是人家那事儿，咱也不多做这个评价 啊。 啊，可能咱们没准到那看的话，哎呦还挺新鲜、这不一样， 还拍个照了， 但是当地人有当地人的想法、 是这夏花的雨就说了，你们刚才说那啤酒别倒，好东西你可以兑水之后你用它浇花，或者是 啊，不是不是浇花、是拿啤酒擦那个花的叶子，特别亮， 就是啤酒兑水浇花嘛，还可以给绿植擦叶子，既营养又增量。 就是我是突然想起来、因为咱们这个养护那个绿植的师傅 就这么干、 我说这叶怎么这么油亮，他说就拿啤酒加水之后。 哦，这我还头回听说， 是不是 啊、 就是反正大家看看啊，这变肥元宝的方法很多， 特别多 啊，这朋友说大闸蟹收到了，我这一个秋天也没吃上，感谢各位，今天先是这样吧，明天咱们再接着说，好吧？ 行行行，明天再找一话题跟大家聊， 那当然了，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祝大家一切顺利，稍后是娱乐72变。 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了假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了，文化旅游、健康餐饮促销活动应有尽有，让您大消费更加安心，更有品质。